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迹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 九九九，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地方两会呢，近期是陆续召开，国企改革成为了焦点之一。多个省份呢，将今年视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年份。截止目前呢，已有28个省级地区召开了地方两会，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西、福建、广西、吉林、甘肃、陕西、黑龙江、湖南、河北、内蒙古等省区，均明确呢，将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列为了2017年的重点工作。国企混改成改革的突破口，各省份呢，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继一月初对火币网、币行两家主要的比特币交易平台开展现场检查后，日前的央行北京营业管理部检查组呢，又对其他从事比特币交易的中国比特币等九家在京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谈，提出呢不得违规从事融资、融币等金融业务，不得参与洗钱活动等明确要求。IP 呢成功黑入了台湾数十个驻外管处领务的信箱，可能使呢1.5万人次的个人资料被窃取。台湾的外交部为此道歉。台湾出境登录系统呢需填写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和手机及紧急联络人的信息。日前呢，据台外交部日前进行的安全核查时，发现外管领务电子信箱设定的密码呢被破解，不明人士呢是直接登入了服务器，进入了数十个外管领务电子信箱将近3个月，1万多人次的个人资料可能遭窃取。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落户制。近日呢，公安部召开了全国户籍改革专题的视频培训会，部署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目前了解到，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要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等的落户限制。会议指出呢，有的地方对推进落户制度改革认识不到位，积极性不高；一些地方呢，对改革要求把握不准确，政策措施执行不到位，甚至出现了偏差；而有的地方呢，设置不合理的门槛，落户手续繁琐，群众办理落户不方便等。这些 问题呢都迫切需要认真解决。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好歌。首先呢，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歌名就非常有意思，大王叫我去巡山，你猜到是谁唱的吗？没错，就是贾乃亮和他的宝贝甜心。 我大王， 啥呀？ 大王，你傻呀？ 大王， 你个小妖姬这么不听话呀，快去巡山。 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 哎呦，差点忘了，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鸳鸯不羡仙， 他人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 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 别问我哪里来，你别问我到哪去， 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在哪儿了？ 啥？ 你想啥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他叫我来巡山，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你傻呀，收工。 嗨，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今天是周一。周一呢应该是一周新的开始，在这里呢 Nicole 也是预祝大家在这一周工作生活都顺利。今天的歌曲依然是非常有意思，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贾乃亮和小甜心的合作，大王叫我来巡山。而这一类型的歌曲呢我们统称为神曲，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好好聊聊神曲。神曲这个词呢恐怕算是我们中国的独家发明了。从表面上来看呢，神曲换算到欧美乐坛的话其实就是最热最走红的歌曲，但是神曲呢在中文的语境里呢并不仅仅的只是热门流行的意思，它甚至还藏着审美价值判断这样的礼包。尤其呢是神曲这个词呢最初出现的时候，更是有一些低俗啊口水烂大街这样的恶意，算是口水歌在新世纪的代换表达方式吧。 当然呢，同样是神曲，中国的神曲大多数流行于大街小巷、商店公放，但欧美的神曲呢，却屡屡被提名了格莱美。这两者呢，到底是为什么同名而不同命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国内的神曲和欧美的神曲到底有什么区别。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神曲歌曲，来自于贾玲和刘维的合作，感觉自己萌萌哒。 看着我的脸，你怎么会突然害羞？是不是被我的眉毛冲昏了头？我知道我完美的让你无路可走，其实我只是有一点可爱过头。 你会萌萌的害羞，会萌萌的摇头，会萌萌的说 讨厌讨厌讨厌。 我要你爱我永久，梦在你小宇宙，永远要记得。 女人本来就很美， 感觉自己萌萌哒，心里开出了花，快乐就啪啪啪。感觉自己萌萌哒，想和你么么哒，烦恼就啪啪啪。感觉自己萌萌哒，感觉自己萌萌哒， 心里一直有句话， 感觉自己萌萌哒， 拍照不美不用怕， 感觉自己萌萌哒， 就算体重一百八， 感觉自己萌萌哒， 我身轻如燕，哈哈哈，感觉自己萌萌哒。 看着我的脸，你怎么会突然害羞？是不是被我的眉毛冲昏了头？我知道我完美的让你无路可走，其实我只是有一点可爱过头。 你会萌萌的害羞，会萌萌的摇头，会萌萌的说 讨厌讨厌讨厌。 我要你爱我永久，梦在你小宇宙，永远要记得。 你本来就很美， 感觉自己萌萌哒，心里开出了花，快乐就啪啪啪。感觉自己萌萌哒，想和你么么哒，烦恼就啪啪啪。感觉自己萌萌哒，感觉自己萌萌哒，感觉自己萌萌哒， 心里一直有句话， 感觉自己萌萌哒， 拍照不美不用怕， 感觉自己萌萌哒， 就算体重一百八， 感觉自己萌萌哒， 我身轻如燕，哈哈哈， 感觉自己萌萌哒， 感觉自己萌萌哒，心里开出了花，快乐就啪啪啪。感觉自己萌萌哒，想和你么么哒， 感觉自己萌萌哒， 感觉自己萌萌哒。 我们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我们荣渠秋菊，华茂春松，内娘李国，常然拜倒红颜，木兰从军，巾帼不让须眉，昭君出塞，这红颜可不是祸水。你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脸了吗？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我就在 FM999， 深呼吸，多留意，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 司机一宿加多 OK OK， 升职快爱工资高 OK， 想要不换好工作，要更多 好工作，靠前程无忧。

神曲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互联网的普及，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呢，也给大量神曲的出现造就了更大的平台。这一点呢，就不得不说中国和欧美音乐体系的不同了。这种差异性呢，也让两个地区的神曲属性有了本质性的区别。在欧美呢，不管是选秀节目还是推特、脸书这些平台呢，也仅仅只是平台而已，他们无法改变实质。就是这些神曲的制作都来自于传统音乐公司，只是相比以前的唱片公司宣传部门的宣传途径更换了网络平台而已。而国内的神曲的来源呢，则要复杂的很多，比如像南山南、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样的神曲呢，都是通过选秀节目选手的一些翻唱后被挖出原版而走红的。王蓉的那些单曲呢，则是很明显是利用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为快销和眼球效应呢定向打造的神曲，它从一开始呢走的就有一些偏门的路线了。而凤凰传奇和小苹果等等的歌曲呢，还是通过广场舞这种国内独特的方式，以传统的流行音乐受众群众之外的庞大群体以及三线以下城市的直锤覆盖，从而得到了神奇的效果。好了，接下来我们也是应景的听一首来自于凤凰传奇的《远方的远方还是远方》。 还是远方，路上的人他还在。

这笔账你算过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呢，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丰体南路到青塔西路有 0.8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9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卢沟桥路有 2.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20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北三环西路北向南，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厂洼东一街有0.5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9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0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最后呢，我们一起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西船街西向东，从后牛肉湾到人民大会堂西路有1.4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6公里，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999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一，尾号限行的是4和9，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北京的天气情况。北京晴，-4到9摄氏度；上海晴，3到11摄氏度；天津晴，1到9摄氏度；成都小雨，6到12摄氏度；石家庄晴，-3到10摄氏度；保定晴转多云，-5到8摄氏度；涿州晴转多云，-4到8摄氏度；廊坊晴，-4到9摄氏度；宜宾阴转小雨，9到13摄氏度；德阳阴转小雨，7到11摄氏度。分享过了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在日常的影视剧当中，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的咆哮式的表演。很多人说啊，其实咆哮式的表演是艺术的失控。现在呢，我们打开电视，不少频道都在那里吵吵闹闹，晚会的主持在嚷嚷，电视剧在嚷嚷，尤其是小品。纵观的这两年的表演，几乎没有不用大嗓门的，叫喊式的表演日益泛滥。但是优秀的作品和出色的表演绝对不是依赖大嗓门，最精彩的幽默与表演的完全可以不露声色。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在以后我们看到的影视剧的作品当中，能够更多的感受到走心的作品。好了，接下来我们这一时段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赵雷的《成都》。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9月，回忆是思念 在小酒馆的门口， 国内这些神曲的来源呢是相当的复杂，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个共通的特质，就是呢都游离在主流唱片工业体系之外，包括我们熟悉的马迪、阿四、好妹妹、李志等独立音乐人同样如此，所以他们的成功呢经常被看作是不可复制的意外，这一点呢就和欧美的唱片工业操控体系下的神曲完全不同了。更何况即使是非主流另类的独立音乐，在欧美呢同样也是受到了主流的工业体系的掌控，而在我们这里呢或许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失控啊。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听歌，听到来自于帅哥马迪的南山南。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在装不下一个 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 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呢，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科惠路到军民团结路有 1.4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7公里。京 K 高速南向北从兴荣北大街到京良路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7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北五环路西向东从红军营路到来广营西路有 1.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5公里。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达安胡同有 0.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5公里。最后呢，我们来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从永安里北街到日坛路有 0.5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复兴门内大街西向东从统林阁路到宣武门外大街有 0.5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一，尾号限行的是4和9，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营，我在听，你在吗？ Hello， 我回来。 先生，各位女士，我是粗鄙石，我们来说英文咯。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O P Q R S T U M B W X Y and Z。 干嘛？我的导游。 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听神曲，探讨一下这国内神曲和欧美神曲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在此呢，我们也要提到，可能是因为唱片公司的专业打造，使得欧美的神曲啊，即使红得令人发指的烂大街的地步，又或者呢，歌词的内容有很明显的年龄倾向性，所以主打青少年市场的歌曲呢，会给人一种幼稚感，但却从来没有欧美的歌迷会从专业的水准上去抨击那 些年度的神曲。所以呢，聊到这里呢，我们也要正确的认识啊，国内神曲的制作和欧美神曲的制作在本质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就像是呢典型的山寨版。当然呢，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和欧美对待神曲的不同态度。好了，接下来我们送上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潇潇的《爱要坦荡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乱，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通俗。 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 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 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因为爱。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好想把你装进口袋。 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准备打算留到十年以后再跟你说。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走遍世界每个角落。 哎呦，我们再一遍。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 已经不如从前热闹。1988年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经开始转型为创新创业一条街。私家车99.9进入加速第三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把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枫叶啊，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去年8月，中国女学生席碧碧在英国呢遭其男友殴打致死。今日呢，此案在英国的卡迪夫刑事法庭召开，再度是引发了关注。法庭上呢，被告约旦马修斯呢承认了过失杀人罪，但否认谋杀。尸检报告显示呢，碧席席的身体呢有大量的淤伤，伤痕呢来自于拳头、膝盖和脚。而日前的毕习习的同学呢也是表示，毕习习呢在英国生活多年，为人热心，生前呢鲜少谈起男友，此外呢他的脸上也曾出现过伤痕。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资讯全分享。日前，《新京报》报道称呢，山东省青岛市城阳人民医院爆发的乙肝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日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也是公开回应称呢，这是一起因违反操作规程导致的严重医院感染事件，目前呢已有9人感染。2016年，中国的投资者净买入11.2万亿日元，约998亿美元日本债券。中国呢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日本债券持有者。与此同时呢，中国所持有的美债规模连续6个月下降。上月的日本已反超中国，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高回扣下的高药价。去年年末呢，央视播出了高回扣下的高药价的调查报道。报道播出了一些医药代表用信封给医生送回扣的画面，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报道称呢，调查发现呢，医药代表拿到的提成是药品价格的10%，而医生收到的回扣呢是药品价格的30%至40%。此后呢，一些地方呢针对医药代表出台了一些措施，比如湖南省的卫计委要求不准销售人员进入医疗区域或从事药品、器材等商品的推销活动。医务人员呢不得在诊疗区域接待销售人员的推销。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听好歌。这一时段呢，送上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邓超的《娘娘我错了》。 我们是一家人。其实我们是一家人。 我可能不会太有钱的给你，都给你什么洗衣做饭咋地没关系，我可以。我不能够每天可以陪你，但是我的手机保证全天都为你而开心。 我的大男子主义， 拜托在外面给我面子， 知道你会不开心， 乖乖做个安静女子。 工作有时不顺心， 我的肩膀随时 事给你， 我会再继续努力， 我想对你说 We are family, We are family, We are family, We are family, We are family。 我的要求会不会太多，哦，娘娘我走了，有一帮狐朋狗友都很羡慕我， 啦啦啦啦啦， 我会为你骄傲，你也要为我自豪。对不起，以后不敢了，知道我错了，能不能再给次机会？ 好的，明白了。 恕罪，我态度绝对 OK， 我跪键盘或遥控器，没事好舒服， 我就是最帅帅， 拜托让我装个明白， 你是个还是女孩， 好好配合我的节拍， 跟时间来场比赛， 别当我们羡慕不来， 烦恼都统统抛开， 我想对你说 Come on， We are family， 我的要求会不会太多？哦，娘娘，我错了。 啦啦啦啦啦， 我有一帮狐朋狗友都很羡慕我。 啦啦啦啦啦， 我会为你骄傲，你也要为我自豪。 娘娘，我错了。 这首歌是极好的。 我是个外国人。 Come on, we are family。 我说我是个外国人，干什么 ？Come on, we are family。 好吧，我是个中国人。 Come on, okay, we are family, family, family。 第二时段你还好吗？我是主播 Nicole，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今天是周一了，很多人都在想啊，漫长的一周工作又要开始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Nicole 也是准备了一些很特别的歌曲，就是我们国内的神曲和欧美的神曲，在节目当中也是好好聊一聊二者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讲到今年拿到格莱美和年度制作的最佳流行组合就是火星哥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欧美神曲，而他所拿到的年度制作奖呢，可以说是每年格莱美所有奖项的皇冠。而格莱美呢，以专业的角度对待过去一年美国的流行音乐一种概括性的总结，包括了制作水平、审美走向以及热门程度。其实呢，这就好比小苹果拿到了类似金曲奖这样一个年度大奖，在欧美的媒体看来呢，这或许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换在了国内，那就会成为娱乐头条，你就等着各种媒体啊口诛笔伐的时候吧。当然你或许又要提小苹果还拿过全美音乐奖的事儿，咱能不能不提了呀？在国内的歌迷呢，将火星哥呢会比喻成美国的凤凰传奇。我觉得能够联想起二者的关系还真是明白人。火星哥呢在美国走的就是大众的路线，他的作品呢就是会在快餐店呀、车载音响等快销场合的频繁使用。美国大妈如果也有广场舞这样神奇的存在，我想他们应该也会选的是火星哥的作品。但火星哥和凤凰传奇在两个不同的市场，除了歌曲和知名度一样，与口碑上呢却有完全不同的反馈效果。除了制作的差异之外呢，歌迷的层次对流行音乐的理解也是很大的原因。送上来自于宅男女神郭书瑶的《爱的抱抱》。

其实呢，我们在听欧美的神曲呢，你会发现他们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风格，其实都满足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中毒和洗脑性的旋律。甚至可以说呢，以我们对神曲的界定，这些歌曲呢同样无一例外就是口水歌。而这些呢，其实也是流行音乐的正道。流行音乐的从业者可以在音乐素养和风格爱好上有区分，但歌曲呢在流行性方面确实呢必须完成的使命。一个流行歌手和音乐人不能把作品写流行唱流行了，难道你们还有道理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欧美神曲吧，感受一下它和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同。 Now I make it, you say I'm okay. 说呢，同样的神曲，不同的待遇，有些呢是歌迷作，有些呢是歌手作，还有一些呢是公司作。或许神曲待遇的不同呢，恰恰也证明了中国流行乐和欧美流行乐市场的最大不同。又或者，当未来中国流行音乐真的建立起围绕神曲而打造的产业体系，歌迷呢对音乐更多的是以受众而非审美高低来评判歌曲的时候，中国的流行音乐市场才会真正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我们作为爱好音乐的人，也是非常期待这一天呢能够早点到来。 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 哎，前面的车怎么搞的？动都不动啊！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哎呀，这位老大爷摔倒了，快呀，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谁来呀？ 我来。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你听到了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呢，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宛平桥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9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京石高速辅路到西三环南路辅路有 0.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10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西三环中路南向北，从西三环南路到莲花桥有 1.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4公里。最后呢，我们是一起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西三环中路辅路南向北，从广安路辅路到吴家场路有 0.8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5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一，尾号限行呢是4和9，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妮蔻。 娱乐圈是一个生产幸运与神奇的地方，有的人呢一出道就很快能够大红大紫，而有的人呢却只能一步一步的熬，从龙套演员慢慢做起，不过努力打拼多年可能也就是颗粒无收。也因此的那些打拼多年终于呢出人头地的演员，无论从演技以及形象都非常得观众的喜欢，张国强或许就属于后者吧。2006年，一部军旅剧《士兵突击》让观众彻底爱上了这位刚七连的硬汉高成，这部剧的大火呢，也使张国强终于尝到了走红的滋味。这个时候呢，他已经38岁了。在成名之前，他在娱乐圈跑了18年龙套。看以前的路，再看今天，我没有抛弃，没有放弃，感觉自己付出了太多太多，我很开心，也很骄傲。与如今的小鲜肉以及当红的演员们相比，张国强的演艺路走得非常坎坷。他喜欢表演是受到了作为评剧演员父母的熏陶，后来呢，在父母的建议下，他考了当地的艺术学校，毕业之后呢，成为了一名话剧演员。21岁的时候拍了一部硝烟散后的电视剧，这次演出呢，给张国强带来了600元的奖金，这差不多是他一个月工资的10倍了。这部戏呢，也改变了张国强之前的生活，他不再满足于在当地只做一个小小的话剧演员，于是他辞掉了剧团的工作，转而开始往影视剧方向发展。但遗憾的是，幸运之神呢并没有垂青于他，基本上是接不到戏。为了生计，他只好去做主持人以及去歌厅卖唱。从1990年到2000年，他只拍了2部戏，而这个时候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性格差异、生活的考验以及彼此价值观的落差，将他与妻子的婚姻刺得千疮百孔。2000年，张国强与妻子在佳木斯离婚之后呢，他把1岁的孩子留给了父母，决定去北京发展。去北京之前，他想得很好，自己呢有表演的经验，还曾经呢因一个小品获过奖。去北京呢，很快就能出人头地。但是现实往往很残酷，北京唯一不缺的就是能人了。你说你演过戏，王宝强还拿过影帝呢。张国强到北京3个月，连一个角色都没有接到，没钱租房，只好轮流去老乡朋友家蹭饭，晚上就睡在他们的阁楼地板上或者是客厅的沙发上。与生活窘迫相比，更窘的是不被人认可。有一次他坐了3个小时的车去面试一个角色，结果导演看了他一眼就把他刷掉了。出来时呢，他心里很难过，暗下决心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最苦的时候，大过年因为手头窘迫，只好编瞎话给家里人说剧组啊只放2天假回不去。父亲呢去北京看他，才发现他住在一个8平米的地下室里，冬天啊冷得跟冰窖没有什么区别。为了能接到角色，请导演吃饭喝断片，最后呢被王宝强和吴连生抬回住处。后来啊，父母都劝他回去，但张国强就认定自己一定要混出名堂，自己一定能成功。上天呢也会垂青努力的人，没有放弃自己的张国强终于在北京打开了局面，接连演了几部戏，虽然没有出名，却认识了导演康红雷，为他打开了接演《士兵突击》的大门。2006年，这部曾不被看好的军旅剧一下子红遍了全国，也使得张国强一夜成名。我们都欣赏张国强这样的演员，低到尘埃里也不曾暗淡过自己的野心，踏实演戏，孝顺顾家。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好演员能带给我们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原来只是流星在飞走。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眼，迷路了，想摸索什么，摸到了你熟悉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还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眼，迷路了，想摸索什么，摸到了你手心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还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轨迹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单纯唱着歌，有时孤单，有时含着快乐，最难忘的全是你们，让我总不是一个人。后来我们走偏了青春， 起勇气，可不可以喜欢你？可惜我太心急，胡言乱语，我不可以喜欢你。你好再见，对不起，今天坏运气，希望你别介意。明天一定没问题，重新说一句，我真的喜欢你。我相信我会爱你，痛苦甜蜜，我想你却不想。不 baby boy， 别傻不拉几，胆怯犹豫，我想见你，说不出口，哦哦，好想求救。Echo echo， 想牵手就挥着手，话不再凶，口却说不出口。Echo echo， 想点头却摇头。 我是主播宁寇，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呢，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广安路到西三环南路辅路有 1.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西三环中路南向北，从西三环南路到莲花桥有 1.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3公里。西三环南路南向北，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西三环中路有 3.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最后呢，我们是一起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西三环中路辅路南向北，从广安路辅路到莲花池西路有 1.3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西三环中路辅路南向北，从莲花池东路辅路到复兴路辅路有 1.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一，尾号限行的是4和9，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营，我在听，你在吗？ 记忆它，一把泪水全部在 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正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一波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 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我最好的朋友曾经问我，嫁给爱情是什么样子，我跟他说，应该就是喜欢一个人，喜欢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嫁给一个人，嫁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吧。能让你活得最像自己的人，必然会是那个最爱你且是你最爱的人。从此呢，你会发现遍地花开，山河浩荡，世事生生，这或许都是我们心中最羡慕也是最向往的爱情。 起心花红，满手不满心，不发笑发笑你苦闷。一起心花红，谈开不满心，让痛快与痛乐交换。一起心花红，满手不满心，不发笑发笑你苦闷。一起心花红，谈开不满心，让痛快与痛乐交换。 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师